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灯下瑶琴夜雨浓，佳人浪子巧相逢，热血柔肠多感慨，只言片语打机锋。 一曲金缕成绝响，半生寂寞复琴心。旧历十三的月色是潮湿的，并不清冷，却也不够明朗。黑黑白白的剪影之间，偶然露出一角狰狞的兽头，或者一束幽艳的红石榴花，仿佛万籁俱寂中潜藏无数活物在蠢蠢欲动。于是侧耳倾听，死寂的青瓦山墙下面，那些熏醉的气息烦扰起来了。血红的灯，碧绿的酒，钗头的玉凤，足下的金莲，说不尽的繁华温柔，原来都藏在这暧昧不明的月色底下。渐渐的，歌声远了，色彩淡了。南城的深处纠结着的不过是一些巷陌零落的灯影，青石板路的缝隙间沤着积水，发出烂菜叶的腐败气息。转过几个弯儿，胡同里最深处横着一道半面倾倒的木栅门。透过木栅门，里面原是一间年久失修的祠堂，因为早已断了香火，无人看管。祠堂里的陶梗土偶都褪去了油彩，缺胳膊断腿的竟看不出是何方神圣。门板仄仄掩着，似乎除了泥地上洒落的几缕月光，百年来再无人造访。那幽居古庙的失去了双腿的残废人枯坐院中，瞪着一双黑洞洞的眼睛，似是夜不能寐。后半夜本来就暗淡的月越发没有了光，浓重的黑夜里风乍起，疏忽阴云满空，阁楼上的窗扇被拍得啪啪作响，一点残灯如豆在冷风里挣扎。要下雨了，院子里残废人喃喃道。这原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，南城的每一条胡同里透着微醺的醉意。快活坊的萧老三在这种微微的熏醉中渐渐觉得眼花起来，花眼之中那人倒是赢了几局了，萧老三数不清也不用数。快活坊是南城黑市上有名的大赌局，每个晚上多少声音吆来喝去，多少黄白物进进出出，多少人欣喜发狂，多少人寻死觅活。萧老三做了20年的守门人，看得多了。那人连着赢了3个晚上， 混在一帮汗腾腾的赌棍中，扯了嗓子吆喝。清白脸孔，看起来还年轻，却唇衣百结，眼睛发红，也是要钱不要命的。老三百无聊赖地瞅着，此人赢钱纯粹靠的是过人的眼力耳力，有这等身手却在赌场中混钱，可见是个摔到家的主。夜深了，一阵雨声惊醒了老三，他揉了揉迷糊的老眼，看见那清白脸孔的人摇摇晃晃地挤出人群，两手颤抖着捉住胸前的衣襟，里面满满的全是铜钱。下雨了，得快回去，那人自言自语道。他一消失在门外的雨中，立刻有三四个人跟了出去。肖老三一阵冷笑。雨下得大了，雨声中有人在叫骂厮打，街角处几条黑影扭在一起，那人已经被几个小混混推倒，毫无还手的余地，抱了头在泥水里乱滚着，一边还护着怀中的银田子。没有人注意到一架青布小车不知何时停在路边，老车夫跳了下来，灯笼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李字，朝这边走来。快跑，有人！一个小混混眼尖，呼哨一声，一群人顿时跑得干干净净。青面人在地上挣扎了几下，爬不起来。老车夫皱了皱眉头，弯腰去拉扯他，他顺势攀着老车夫的手臂坐起，仍是满地乱摸，一边骂着，这帮该死的一个大子儿也没给我剩下。忽然头上的雨停了，只听有人微微叹了一声。青面人一仰头，一个宝蓝色衫子的丽人俨然立在面前，手中擎了一柄素白色的雨伞。青面人不由得鼻中喷出一道冷气。大剑侠在这里受小流氓的欺负吗？丽人讽刺道。青面人猛地爬起来，什么大剑侠，你认错人了吧。他扭过身子，头也不回，径自走进了雨里。丽人闻言，手一抖，素白的雨伞落在地上，被风吹了几个翻滚，跌在泥泞的积水里。他张张嘴，却说不出什么来。那人已经消失在茫茫白雨的巷陌深处。雨师傅，雨大，请快回吧。老车夫低声催促道。飘灯阁，空有如此清灵出尘的名头。因为南城没有人不知道，这家戏园子从来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。早几年间只是唱昆曲儿，清汤寡水的穷戏班子，多两个跑堂的都过不起。后来被一个人称曹媚娘的女人盘了下来。那曹媚娘据说年轻时在江湖上也颇有些风头，不知她何以本领通天，竟得了皇上身边的大红人程令海程公公的扶持。从此飘灯阁里无论唱什么都有人卯着劲儿捧场，名气越来越响，气焰越来越烈，做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大。 眼下南城里风头最盛的明月照硫磺，说的就是飘灯阁的两大顶梁柱，台前的青衣谭小慧和幕后的琴师玉流苏。谭小慧身为女子而入梨园，倒不比那些成角的男伶们更见多少功力，只是那水秀的扮相，玲珑的身段，却是男伶们望尘莫及的。听戏的人一样是长着眼睛的。飘灯阁青衣美人谭小慧捧的人一多，想不红也难。而藏身幕布之后的琴师玉流苏，则全凭十根手指的修为赚得满城的盛名。玉流苏的一手胡琴拉得出神入化，这也还罢了，难得是他会七弦古琴，不只是会，简直是伯牙在世。老票友来飘灯阁听戏必点的一出是琴条，为的就是听玉流苏弹琴。一般的戏班子中哪里玩得起这些花样呢？猜不出这玉流苏是从何处学来的琴。不过一样是梨园子弟，玉流苏倒倨傲得很，即使是天天泡飘灯阁的老票，也很少有见过他庐山真面目的。戏台时宝蓝的衫子在戏台角上一闪，便是露了脸儿了。传说玉流苏这女琴师相貌不在青衣谭小慧之下，如此影影绰绰，倒更惹得人们议论纷纷。这一议论更是抬高了女琴师的身价。有这么一个摇钱树，曹媚娘绝不含糊，放出价来，有玉师傅操琴的戏码一出要贵上三分，单点玉流苏一个琴曲儿，竟要50两纹银缠头。这风月场中从来不乏自命风雅之辈，玉师傅即使一曲千金，也还每每应接不暇。银钱之外，珍珠宝贝收了个满盆满钵。几年下来，人都说这玉流苏两只纤纤素手也能赚回10个飘灯阁了，当是梨园行里数得出的阔人。然则这都是面上的事儿，白天戏园子的闲人们眼睛能看得见的，飘灯阁的夜晚潜流着什么，那就没人说得清了。这一晚雨大，戏早早散了，还留着一道小角门，曹媚娘坐在小脚凳上磕着烟袋。哎呦，玉师傅回来了。曹媚娘笑眯眯地迎上去，为玉流苏撑起油伞。哎呀，我还说这么大的雨，李府必是要留客的，说着眨着眼睛。老车夫一面套马起驾，一面冷然道：我们李老御史何时留过堂子里的人？玉流苏不以为意，扭头问曹媚娘：又冷又饿的，厨下可有粥吗？啊，我叫谭妈呀，给你温着呢。曹媚娘一面殷勤着，一面接过玉流苏怀中的琴。哟，这宝贝儿竟然弄湿了。玉师傅，你 你也淋了雨不成？ 雨流苏忙道，这琴我自己拾头便是了，不敢劳妈妈费心。白粥里搁了一勺蜜，温暖清甜，灯光幽暗，玉流苏坐在厨娘谭妈的小凳上，一边搓着粥，一边瞟着地下一滩烟红。谭妈撞见了女琴师清亮的眼光，慌忙抛出一块抹布掩住了那滩红色。玉流苏放下粥碗站了起来，谭妈吓得双膝颤抖，一下子跪在琴师面前， 玉师傅，玉师傅。 抖了半天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。玉流苏心生疑窦，但要追问却又不忍心吓坏了这个老下人，怎么说他也是谭小慧的亲娘。末了只得道，谭妈，你一方老得糊涂了，杀了鸡也不把地上的血擦干净，叫班主看见怎么说？玉流苏有晕血的毛病，他瞥了一眼那血迹，一阵恶心，匆匆地拂袖而去。谭妈瘫倒在地上，铜盆里的水散发着茉莉香的氤氲，玉流苏捧一掬水泼在脸上，让薄薄的温热浸透冷雨冰凉的面庞。雾气散去，水中映出一张精致的鸭蛋脸儿，眉目清朗，如同墨笔勾画一般。卸妆后的玉流苏肤色是白腻的，却并非那种剔透的白，带一点着重的什么，凝滞的什么，仿佛水中沉淀一年年的白沙。琴名叫阴雅，静静地枕在岸上，墨绿的丝绒缓缓划过古旧的纹理，流光的冰丝，松香抹在琴弦上，发出嗡嗡的低鸣，如泣如诉。玉流苏凝了凝神，手指一挑，铮铮地拨了起来。绿叶听啼绝，更哪堪鹧鸪声啾，杜鹃声切。啼到春归无寻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间离别，马上琵琶关塞黑，更长门翠辇辞金阙。看燕燕送归妾。忽然帘外飘来一声悠悠的轻叹，好一阙金缕曲呀。 一曲金缕成绝响，半生寂寞负琴心。 姐姐，好久没见你抚琴了，今天怎么那么有兴致呢？ 哎，一提起这个故事，我就不由得想拨几下琴弦，弹奏些曲子。 哦，那是不是以后你一提起曼陀罗的故事就要远走云南，一提起这美人刺的故事你就要直奔钱柜呢？哈哈。 哎呦，牛鼻子，你别在这里煞风景好不好？听了这么悲凉的故事，你怎么还能嘻嘻哈哈的？ 是啊，道长快别说笑了，金缕曲的故事啊，的确是很特别的。 刚听了开头，我就觉得这故事很是凄艳， 又似乎有一点悬疑的成分在里面。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先是个神手赌徒，接着是青楼名妓、夜雨、瑶琴、血迹，真是神秘的很呢。 你们倒是听得挺仔细的，不过啊，就像道长说的，这还只是个开头，接下来的故事还会有带血的刺客、悬梁自尽、春闺谈心、查抄青楼更神秘的人物和情节呢，你们肯定想都想不到。各位侠客，沈莺莺的中篇小说《金缕曲》选自《金谷传奇》武侠版，明晚继续为您播出。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张笑英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青楼姊妹话良宵，春闺梦醒或是道，游龙避祸藏水底，水费滔天泛惊涛。 一曲金缕成绝响，半生寂寞复琴心。谭小慧卸了妆容，松松的挽了个髻儿，斜披了一件松花色的褂子，面上隐隐泛着桃色。大好良宵，怎么竟然有空来我这儿？玉流苏见是他，停了手中的琴，嘲笑着。谭小慧瑟瑟一笑，姐姐，今晚我睡在你这里好不好？随你。玉流苏回来的晚了，没听见曹媚娘和谭小慧的纠葛，可看着光景也就猜出了几分。小慧今晚不肯出去唱堂会喝酒陪客，得罪了一个安徽来的大富商，这一来少不得又和曹媚娘大闹一番。为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回了。玉流苏看在眼里，自有他的想法。在人前，他从来也就不说什么。私下里劝劝小慧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但是今晚玉流苏有些心神不宁，待谭小慧也是冷冷的。谭小慧坐在玉流苏妆台前出神，一边看着镜中琴师的身影，一边犹豫着。他本来应该留在自己房里，那人分明已经精疲力竭，还是逃到自己这里来。那人说了好多好多话，一件一件的秘密都是让他惊心动魄的。可是他不能害怕。最后那人累了，睡熟了，握着他的手，他不忍再看，放下鸳帐，把血污的衣衫卷成一团，悄悄转到了厨房，让谭妈烧了。然而却听见谭妈说玉师傅看见了什么，他心有所动，望着楼上一盏孤灯就上来了。玉流苏不问什么，他也就不说。镜中琴师那张平静漠然的脸令他望而却步，他想起他的金缕曲，慷慨激昂非人间声调，却从不在堂会上拿出来，只在夜深人静时弹给他自己听。这是怎样一个心思深沉的女子，又有着怎样心酸苦楚的过去？小慧一会儿觉得她如此陌生，一会儿又发现其实都是彼此明白的。还不睡？出什么神呢？玉流苏道。谭小慧苦笑一番。谭小慧翻了个身，露 露出一角衣襟，淡淡的一丝血痕。玉流苏微微皱眉，只当作没看见。听说李府的厨娘做的一手好杏仁茶，小慧闲扯道。是啊，李老御史是正派人，听琴便只是听琴，看戏便只是看戏。小慧叹道。对，不比外头那些老爷们，只把这飘灯阁当堂子。小慧一把抓住玉流苏的手指，姐姐，这些年洁身自好，又是为了什么？玉流苏默然，过了半晌方道，其实这飘灯阁原本就是堂子，我们也不过是他们买来伺候人的姑娘。小慧一笑，其实我真的很羡慕姐姐你，一样火坑里的，姐姐便是咬死了不向班主低头，卖艺不卖身，我就挺不住。一招失了足，什么也晚了。玉流苏抚了抚她的秀发，可是姐姐让人看不透，如今我已经沦落风尘，心心念念的无非望着将来遇见那一个命中的人，待我苦海超生，再不做这人前抛头露面，人后卖笑陪欢的龌龊营生，从此泛舟江湖，夫唱妇随，白头终老。我有时看着姐姐清高冷傲，从不把人放在眼里，我一面是艳羡，一面却猜不透姐姐究竟怎么想的。柳苏姐，天下男人都不在你眼中，一日又当如何了结呢？玉流苏心中一沉，却转笑道，原来小慧已有意中人了。小慧面上一红，可惜呀，不能长久。玉流苏闻言，一颗心止不住地往下坠，虽不能长久，亦可为无憾呢。唉，姐姐，他那里思不穷，我这里意已通，娇鸾雏凤诗词雄，他曲未终，我意转浓，称乃伯劳飞燕各西东，尽在不言中。他倚在玉流苏的肩上，漫然唱着。姐姐，其实我们再合一遍琴条，好不好？小慧朦胧道。玉流苏瞪着天青色的帐顶，迟迟合不上眼。过了不知多久，那天青色渐渐的换作一张瘦骨嶙峋的人脸。那人默然道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张化冰，你就是死了烧成灰我也认得你。玉流苏尖叫，那人哈哈狂笑，你不就是想我去死吗？好，我这便死给你看。说罢真的拔出一把剑，残破的剑雪亮刺眼，转眼间人和剑都不见了。 只剩下血，满地的鲜血。 不，玉流苏哇的一声哭了，猛地坐起， 一身都被冷汗湿透了。原来是梦，惊得自己气喘吁吁。雨声渐小，巷陌深处传来亘古的敲响，一声一声。身边的小慧已经睡熟了。玉流苏是被曹媚娘的哭骂声吵醒的，谭小慧早不见了，曹媚娘正在楼下摔盆子砸碗寻死觅活。 哎呦，我把这忘恩负义的小粉头，哎，我辛辛苦苦养他这么大，教他唱曲儿，捧他成角儿，花儿朵儿一样，他把狼往家里招啊！天哪，我们家清清白白的地方，他就这么给我毁了。这一门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以后可怎么活呀？ 一夜之间，歌舞升平的飘灯阁就翻了天，红漆大门贴上了十字大封条，台上的幕布被大刀劈成了碎片，一条条好似招魂幡，桌椅家什摊了一地，门口站了一对带刀的人，个个绷着脸，据说竟是程公公派来的。下人们惊得躲在楼梯下面，动也不敢动。曹媚娘的哭叫，一半是自己发泄，一半是唱给门里门外的看官们瞧的。照老例来听戏的人都被吓得远远的，却不肯走开，想看热闹。猜不透这飘灯阁后台如此的硬朗，怎么也能一下子弄成这样鸡飞狗跳的。妈妈别哭了，天无绝人之路嘛。当玉流苏清淡的声音响起来，曹媚娘止住了叫骂，一双眼睛落在宝蓝色的衣襟上，若有所思。玉流苏被他看得有些别扭，忽然曹媚娘一把抓住了流苏的手。 儿啊，如今妈妈可就只能望着你了。 玉流苏心里一缩，却镇定道，这究竟是为的什么呀？曹媚娘扯着玉流苏进了内室，压低声音， 谭小慧窝藏刺客，昨天晚上我还蒙在鼓里呢，居然一大早就抓人来了，从他被窝里把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拖了出来，他自己也被一条大链子铐走了。刺客刺谁呀？ 玉流苏睁大眼睛。曹媚娘撇撇嘴， 还不是冲着那位爷。这一年里头来来往往都好几回了。 飘灯阁的人提及程公公，无不恭恭敬敬，以爷相唤， 但是这一回竟着落在咱们这里，他老人家岂不动怒？ 玉流苏小心道。 可不是嘛，顿时就翻了脸。哎，你看看这飘灯阁多少也是爷自己的恩典，竟然说封就封了。这几年我们跟着爷鞍前马后的伺候着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爷这回可是一点情面不留，一点活路不给呀。 妈妈，千万别怨。依我看此事，只怕尚有斡旋余地。你想，依爷的手段脾气，这事儿落在谁家，不是立马的满门抄斩呢？爷只是叫人带走了刺客和小慧，还没有追究旁人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。可见爷的心里头还应该是挂念着妈妈您的好处的。听了这些话，曹媚娘眨眨眼睛。玉流苏接着说，赶明儿啊，爷平下气来，自然知道原只是小慧这蹄子一人发昏，赖不得我们大家。好在小慧从来也就不是爷心里的红人儿，爷犯不上跟他计较。该杀的杀，该剐的剐，飘灯阁还是爷的飘灯阁，爷跟谁怄气也不能跟妈妈怄气，至多呀罚妈妈一个律下不严也就过去了。妈妈你怎么能说什么没了活路这种话呢？曹媚娘不以为然，哪有这么简单呢？你呀真是小姑娘心思。玉流苏道，反正总得等爷先消消气儿再说呀。他嫣然一笑，又道，其实爷那一边的事儿还不全看妈妈您的本领，少不得去趟北极阁胡同给他老人家多请几回安喽。你这死妮子，曹媚娘嗔道，然则面上一滞，却红着眼叹道，他呀有些日子不肯见我了。那些乱糟糟的哭骂声把玉流苏的心一道道的豁开口子，淌着血。他一把抓过妆台脚上一只气质的美玉胭脂盒子，翻过来，盒子底下密密麻麻的画着道道。玉流苏拔下簪子，在盒底画下深深的一痕两痕，每一道划痕中深深嵌着紫黑色的胭脂，或了灰尘泥垢。玉流苏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噔噔噔的跑到后院，柴房的门半掩着，里面黑咕隆咚看不清楚。玉流苏想了想，一脚踢开柴门，一件巨大的东西忽地飘晃过来，玉流苏一惊，待那人死白浮肿的脸转过来，嘴角挂了一丝红。玉流苏见血忍不住要呕，是谭妈，自己吊死了。 一曲金缕成绝响，半生寂寞负琴心。 哎呀，吓死人了，好好的那谭妈为什么要上吊呢？ 傻丫头，这就看出那个程公公有多厉害了吧，那谭妈宁可自尽也不让他们捉去折磨。哎呀，好残忍啊。 真的是这样吗？姐姐， 这谭妈的死因我先不告诉你，以后啊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了。你们难道就不奇怪吗？那玉流苏究竟想起了什么，非得半夜跑去柴房呢？ 哎，这倒提醒了我，看来这个玉流苏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妓， 他和那个赌鬼什么关系？怎么又会遇事不慌到这种程度？就凭这几点，这玉流苏肯定有问题。 嗯，道长分析的没错，玉流苏真的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人呢。这金缕曲的故事啊，也就才刚刚开始。各位侠客，沈莺莺的中篇小说《金缕曲》选自《金谷传奇》武侠版，明晚继续为您播出。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张笑英，感谢您的收听。